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见天象奇异，听日又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必须要在指示的时候打开献王的官角才得，否则恐怕会有什么想象不到的事发生。不过杨雪莉就不信这些东西，我讲出来暂给她笑餐懵的。在琉璃顶的时候已经够晒雨了，还是咪讲住先呢，望就望今次的行动可以顺顺利利呢。我想到这里，指着水潭对肥仔和杨雪莉讲了。我先前跌落水潭的时候呢，虽然是匆忙，但是呢都大致上掌握了下边的地形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潭里头重型轰炸机机头位置的附近了。我之前见到的那个窿就在我们右手边20度方向不远的地方了。杨雪莉就讲了，老虎啊，你估计下边会不会是墓道呢？如果整个地宫都被水浸晒，那都挺麻烦的噃。关键是我们的氧气瓶容量太小了，落水不可以太耐的。我对杨雪莉讲了，我见那个窿里头呢有很多异兽的遗像，就算那里不是墓门的附近，亦可能是通往元宫的墓道，至少是陵寝里面的某个地下设施。我估献王墓的地宫是井字形或者是回字形的，绝对就不会是平铺的。即使是有一段墓道入了水了，元宫亦依然会处于封闭的状态。事先我们已经估计过王墓结构的种种可能，制定了很多种方案，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决定马上行动。我们带起潜水镜，各饮了几啖白酒，暖了下个身。杨雪莉举起水下专用的照明设备，一种叫做菠菜冬之源的潜水探灯，首先就跳落水道。我啱想落水，就见到肥仔仲在后边咪咪摸摸，于是就拉咗下佢，叫佢爽啲手啦。唔知咩解救，我觉得晚头嘅潭水比日头冻咗好多，依家周围又黑麻麻，我哋三个认清楚方向，摸去轰炸机嗰边。由于潭中间有个大水眼，黑麻麻如果被卷咗入去是十分危险嘅，所以我哋唯有贴住潭边。久唔久有鱼群喺我哋前边游过，原本好似绿水晶咁嘅潭底，喺黑暗里头睇起身又系另一个世界。游喺前边嘅杨雪莉突然拧翻转头，同我哋打咗个手势，原嚟佢已经揾到咗个缺口啦。我向前游去佢旁边，只见杨雪莉手里头嘅潜水探灯正照住俾机头撞穿嘅大窿。这种叫做菠菜冬之源的潜水探灯，在地面的作用就不是很大，但落到水呢就可以发挥很强的作用了。黑麻麻的潭水一点都没有分散潜水探灯的光速，16米内的地方都可以照到如同白昼，物件辨别得非常清晰。窿里面的东西跟我日头看到的一样，有几座张牙舞爪的震雾石兽。轰炸机撞穿的是一幅石墙来的，看来这里是跟墓道相连的，不过就看不到王墓的石门。潭底有特征的地方可能都被啲水生植物遮住了，漩涡道的巨爪恐怕是跟墓门的兽头相呼应的。如果从那只巨爪入手，估计都可以找到墓门的。不过既然这里有个现成的入口，咁我哋就可以悭返好多功夫啦。我对杨雪莉点咗下头，唔理系唔系墓道啊，入去睇下先再讲啊。杨雪莉想入去先，我担心里面唔知会唔会有咩突发嘅情况，於是接过佢手里头嘅潜水探灯游咗入去先。我顺住墓道游咗一阵，拧返转头睇下佢哋， 只见肥仔同杨雪莉都跟咗入嚟。我脑里头突然闪过一啲嘢。响往时啊，按照咁样嘅环境，肥仔肯定会自告奋勇争住入去先嘅。但系今次又唔知点解啦，佢净系跟响后尾，而且同我哋保持住一段嘅距离。咁样系非常之唔正常嘅。但系依家响水里头，都唔方便问佢到底想搞边科。呢段雾道唔算长，系一条平缓向上嘅大石街，两边有啲简单嘅石雕，都系啲镇墓之类嘅嘢。石道慢慢咁过咗水平面，我个头都伸咗出水外边啦。只见前边有一个大石台，台上面人影仰下仰下咁，好似企住好多人马。潜水探灯一出水就冇咩用啦，我唯有转翻用狼眼手电筒。原来石台度摆住啲绿色嘅铜人车马，车马有部分浸响水里头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杨雪莉都捐咗出水啦，睇见啲铜车马，即刻就问我啦：呢啲铜人系咪员工门前嘅车马仪仗嚟嘅呢？我被呢啲暗绿色嘅铜人兵俑吓窒咗。我哋依家响石道嘅侧面，水里头有一条塌落嚟嘅大石条，睇嚟黄墓嘅保存状况唔系咁乐观啊！停咗一下，我就岌头讲啦。冇错，正系护送献王登天嘅铜车铜马，同埋36个象轿。睇嚟我哋入嚟嘅地方系修建黄墓时候嘅一条土石作业通道，因为当时施工嗰阵呢，要先截住松谷里头嘅大小水脉，由潭底向山上边凿嘅。突然身后再次传嚟水声，我拧翻转头一睇，肥仔都捐埋出水啦。佢冇开头盔上边嘅射灯，亦都唔似以往咁即刻同我哋汇合，而系静静咁企响水里头，同我哋隔开一段距离，而且露出水面嘅上半身都系隐藏响黑暗里头。我头盔上边嘅灯光竟然照唔到佢块面。我见肥仔反常嘅表现，心里头啊凉咗半截，即刻向佢冲咗过去，同时啊问佢啦：喂，你点解唔开射灯啊？你喺嗰度做咩啫？你？我未等肥仔应我，就已经扑到佢嘅面前。我头盔嘅灯光正好照响肥仔嘅面上面，见到肥仔对住我嘻嘻嘻嘻咁一阵冷笑啊！原本浸响水度嘅手突然抬咗起身，唔知几时已经捉住把令立立嘅散兵刀啦。呢一啲笑声听起身啊，令人鸡皮都起晒，我心里头大吃一惊啦。肥仔点解笑起身咁似嗰个红衫女人嘅？呢、这个究竟系边个嚟噶？家阵先突然间谂翻起啊！天黑齐咗之后，肥仔就好似冇同我哋讲过嘢啦，都系匿埋响一边，事事缩缩咁，唔知搞啲乜。不过响琉璃顶嘅上边，我已经用糯米试过佢啦。如果真系厉鬼附体，点解啲糯米冇起作用呢？我同杨雪莉嘅灯光照落散冰刀嘅刀刃上边，睇起身就好似一道寒光由上边滑落嚟。响电光火石嘅一瞬间，杨雪莉被呢一阵突如其来嘅变故吓亲，大声咁惊叫：因住啊！我见肥仔把刀捅过嚟，知道如果同佢隻抽呢，出手一定要快，唔可以有丝毫嘅犹豫，唔系短时间之内系好难制服到佢嘅。于是即刻使出响部队度练嘅擒拿手，以进为退，乱身向佢扑过去，一手捉住佢嘅右肩，另外只手出力一托佢嘅爪关节，趁佢手臂仲未发力嘅时候，先控制住佢嘅发力点。我双手啱啱掂到佢，即刻将全身嘅力都集中响右边嘅膊头度，用尽全力一撞，将肥仔成个撳响地下。我抢咗肥仔嘅散兵刀，用双脚夹住佢个身，淨係俾佢个头露出水。心諗死肥仔肯定係俾隻厉鬼上咗身啦，天一黑就露出原形啦， 想嚟攞我哋条命。好彩我够醒目，如果再迟啲先发现，我同杨处理肯定就要同献王陪葬啦。肥仔睇怕都系一样要玩完嘅。我大声咁对被鬼上咗身嘅肥仔讲啦：你只衰鬼，做咗鬼都要害人，整只黑雷提子俾你试下先啦！一边讲，一边想喺个葵行袋里头攞只黑雷提子出嚟，点知一摸，竟然乜都摸唔到啊，连粒糯米都冇。原嚟我嗰份黑雷提子同糯米喺天宫上边都用晒啦，家阵啊乜都冇。肥仔喺水里头仲系不停咁尖笑， 咦咦， 鬼气深深嘅女人笑声不断咁回荡喺舞蹈嘅石墙之间。我大闹啦：你老母，你再笑就咪怪我唔客气啦！胡爷，我呢度仲有好多桃木钉仲未用过嘅。杨雪莉喺旁边见我同肥仔打埋一嚿溜，打得虽然好激烈，但系时间就好短，觉得其中十分古怪，就随口噏啦： 老胡啊，咪喐手住，肥仔好似有啲古怪啊！ 我一边揿住不停挣扎同埋大声尖笑嘅肥仔，一边系对杨处理讲：唉，咁仲使你讲咩？佢啊，梗系有古怪啦！佢阿爷啊，佢被鬼上咗身啦！你快啲谂下计啦，我就嚟揿唔住佢啦！但系杨处理又讲啦： 唔系鬼啊，系佢嘅声带或者系佢条脷有问题。古时候降头术嘅发源地就系田南，其中就有种控制人发声嘅脷降，类似泰国嘅舌鼓啊。 杨处理一边讲，一边已经攞咗条有墨红嘅绑丝索出嚟，想同我先合力捉住肥仔，然后再撬开佢棚牙，睇下佢条脷有咩事。我啱先见到肥仔被鬼上身，有啲心急，依家听杨处理咁一讲，先至发现肥仔的确有啲古怪啊。虽然佢个嘴度不停咁笑，但系面度嘅表情却显得十分嘅惊慌，同嗰啲鬼嘅笑声完全唔同。唔通系佢嘅意识仲未丧失，啱先系想掹刀割自己条脷，而我呢就当成咗佢系想掹刀嚟捅我，反而将佢揿响地度。不过既然佢仲有意识，点解唔向我表明呢？反而系自己匿喺后边搞鬼呢？我谂到呢度，即刻就明啦，拦住杨雪莉话暂时冇必要绑佢，因为我太清楚肥仔嘅为人啦。于是我对住肥仔大声咁闹啦：阿李老尾，你话你穷到傻咗啊你！我问你，你系咪又顺手牵羊，响件毛衣度攞咗啲乜嘢？肥仔鬼声鬼气咁笑咗声，只眼系瞄咗下自己胸前嘅皮袋，跟住猛咁眨眼。呢只袋呢，系我哋响愚君庙度执到嘅八宝囊，肥仔始终带响身边。我即刻伸手入去摸下，摸咗一件黑掹掹嘅嘢出嚟，窄长平整，一边系平嘅，另外一边呢系尖尖地嘅半圆。用手一摸呢，觉得又硬又硬，表层已经有啲玉化。平嗰头仲有几个乳白色嘅圆圈，被灯光一照，里面竟然隐约有一层暗暗地嘅红黄相间嘅颜色。我一时系睇唔出呢啲系乜嘢，举高嚿嘢啊问啦：呢嚿系咪玉嚟嘅呢？吓，黑玉确实都相当罕见噃。杨处理就讲啦： 唔系啊，系条人脷啊，系疑人闪婆条脷啊。 我听见话系条人脷，差啲攞唔实跌咗落水度，即刻将已经脱水变黑好似嚿玉咁嘅脷掉咗俾杨处理，对佢讲啦： 啊喂喂喂！我对呢啲嘢过敏嘅，你攞住下先啦。 杨处理正想伸手接住嘅时候，响墓道嘅深处，大概系地宫嘅方向，传出一阵刺耳嘅尖笑， 嘻嘻嘻嘻嘻， 好似系天宫道嘅厉鬼已经翻入冥殿嘅巢穴里头啦。杨处理被呢一阵诡异嘅笑声吓咗下，一缩手，条脷即刻就跌咗入深水里头啦。古墓深处传嚟一阵阵惊栗嘅笑声，我咁先至发现啊，原本被我揿响水道嘅肥仔唔见咗啦。 呢条有响我个注意力，俾嗰条脱水黑泥吸引住嘅时候，竟然偷偷咁鼠咗入去墓道里面啊！